恭喜晒李思荣。 啊！阿一哥识讲嘢， 系李思荣，系 我哼要学下啦呢啲。阿一哥头先咧，其实佢喺个电视嗰度咧停咗都冇五分钟， 系 啊，跟住就问， 我好留意嘅全运会， 系啊，跟住就问点玩啦、啊、个游啊个比赛，跟住讲完一大轮之后就啊呢啲我都系觉得咧环法好睇啲啊咁样。 唔系我话公路单车赛好睇啲。 系啦、啊，咁跟住系啦，公路好睇啲，咁点知咧之后翻到嚟咧就第一时间恭喜李思荣。 李思荣耶！我都可以吐下光，因为小弟身边都有朋友叫李思荣，我觉得份内有亲切感啊，系啊。 喂，但系李思荣真系好劲啊！喺度咧又再讲少少。咁话说咧，头先咧，阿一哥你见唔见到李思荣嘅咧竖起佢三只手指咧？ 系 系啦，阿何亨啊， 系咁样啊？ 系啦，三只手指，系啦，三只啱啦，系啦。咁三只手指知唔知？ 冇拍埋 嘅 老何。 你嗰啲唔系嚟噶，系啦， 系啦，分开嘅三只手指。 系啦，三只手指，你知唔知三只手指咩意思啊？ 第三。唔系喎，第一喎、啊， 系嘛？ 三就系咩意思啊？ 三就系咩意思啊？一哥你讲啊？ 哦，就系、是、佢个人咧喺全运会嗰度咧已经拎咗三面嘅金牌， 系啦系啦，今届攞咗三面金牌。咁、哦、但系咁样嘅，之前咧就发生咗一个小插曲嘅。话说咧，阿李思荣咧佢喺公路赛，因为公路赛佢系跑先噶嘛，即第一日佢嘅比赛日就系玩公路赛啦。咁之后玩完公路赛咧，跟住就翻翻嚟香港咧就玩场地单车啦。咁好啦，咁我就留意到一样嘢。咁你知啊，李思荣咧，佢个样又细细个咁样啦，小妹妹即系好可爱咁嗰啲样啦。咁佢咧喺公路赛冲线嘅时候咧，你知唔知佢系点样嘅？佢咧就系、是、咁样嘅，即系个 V 字手势咁样冲线啦咁。咁然后咧，我就喺呢个港台， 每次冲线都系 V 字啊，每次冲线都系。 唔系，我就系今次见到佢咁样冲线，我就觉得啊，真系几得意喎！呢、這个妹妹真系好 cute 咁样啦。咁我就喺呢一个啊体坛雷达一二三嘅时候咧，咁我就同啲拍档，即系包括咗阿叶蕴仪啦，同埋当日咧就阿陈浩源喺度嘅。咁我就话：哎呀，佢好 Q 啊！佢真系一个咧24岁天真无邪嘅少女啦。咁样佢系 V 字手势咁过噶，咁啦，咁啊好开心啦！大家都话系系咁啦。之后咧，随即啊。阿重哥咧就 message 咗啦，佢就话、 哦：， 其实呢个 V 字手势咧 系有意思嘅， 系有意思嘅，系代表咧佢、哦、今次咧系继上届全运会之后，今次公路单车咧系第二次攞金牌咁解、 哦。我以为佢系有战术嘅意思添， 唔系啊，原来佢个 V 字系讲我第二次啊咁样，咁我就以为佢系 cute 耶嗰啲咯，咁原来唔系，咁所以咧头先咧佢举起三只手指咧，佢一举起我就明点解啦。哦所以要多谢重哥， 多谢重哥，系啊，我哋又恭喜李思荣，又多谢重哥。 系，喂，但系会唔会系一个即系运动员一个即系当然咧举起手指喺呢一个冲线点，又或者系即系攞到金牌嗰下嘅心情，要有一啲嘅即系身体语言要话翻俾大家听啦。即系呢一个多唔多运动员突然即系赢嗱赢咗好多时都啊突然间呜咁样，即系譬如啲咩 NBA 嘅咁啊入咗。入咗波，即系大家都会冲埋去，跟住系咁 blow 咁啊，系咁冲埋喺度掉高佢啊，咁啊。 吓，我因为初时我就会觉得一般咧，一般情况我哋见到人冲线，阿一哥，如果你冲线，你攞第一，你会点样？你揸住架单车，就会揸实佢，好惊啊！ 其实我都攞过第一嘅， 系 都攞过第一嘅，即系喺中学时期都仲系妇女会， 唔系 妇都有考过妇女会方力申嘅年代咧，都试过400米定唔知800米嘅初赛攞第一嘅， 系咁跟住点啊你？ 跟住系因为初赛攞第一咧就系、是、你唔会有太大嘅感受嘅，咁然后咧就会可能有啲即系。嗌咯，喺个运动场啦，我仲记得小西湾运动场啊， 咪即系你冲过咗 冲过咗之 后嗌， 冲过咗之嗌嘅，因为你同短跑唔同啊，喺四百米就系介乎你长跑同短跑之间咧、 啊， 其实你冇再有咁多嘅气力咧，去再一啲做一啲多余动作嘅， 系冇晒气啦，因为 咁但系你话踢波就真系会有啲试过有嗰啲叫庆祝动作咯。即系你见嗰啲足球运动员咧，咪会有嗰啲钓鱼啊， 系啦， 斯朗嗰啲啦，系啦。咁好多街场嘅朋友都会模仿斯朗啦。咁我哋有试过系喺我记得有一次，终于因为我哋平时踢石地嘅，终于好难得可以踢到一次草地嘅运动场。咁就好想试一样嘢啦，就 系 双膝跪地线啦。 点知有块玻璃喺度咁。 跟住之后咧，跟住你先发现，其实唔系想象，唔系咁冇玻璃啦。咁但系其实嗰下嘅线咧。其实唔系你想象中咁容易， 同埋起翻身之後咧，膝頭哥係真係紅曬嘅。 喂，唔係，但係會唔會係外國嗰啲嗱？即係你知英超嗰啲球場 係係， 哇！人哋嗰啲草真係靚到不得了噶嘛，係咪先？ 係冇錯。 咁會唔會係因為嗰啲草真係好靚，然之後咁樣線係冇事？我真係冇見過英超嗰啲球員企翻起身，即係膝頭哥紅曬。 咁你香港都冇見過人哋咁樣線草地啦。但係有試過同埋有試過俾人拋棄咯。 啊！你 有試過俾人拋棄，因為嗰次 你啲隊友真唔話得啊！ 因為嗰次又係嗰次係宿舍嘅比賽嚟嘅，咁就係、是、第一名，我哋係第一名啦，第二名就爭冠軍。即係如果你輸咗嘅話，我哋就冇咗十連霸嘅呢、這個 美譽啊！ 係啦，即係 斷咗 啦， 係 斷咗。咁跟住之後係踢到加時都仲係零比零，定一比一咁樣。咁最尾射九碼，因為七人足球射九碼，咁然後就三球決勝負。咁我小弟就咁啱撲到兩球。跟住之後係所有人跑埋嚟抱起我掟上天咯，咁但係掟咗兩下之後，大家話不如都係完啦，好嘛？因為都真係有啲重。 你咪算好啦，佢接翻住你先話完，佢拋起你跟住走啊！ 而家試下，不如而家試下睇下拋唔拋得起啊？ 拋唔起啦， 唔好啦， 我都跳唔起啦， 唔好啦。 喂，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話做運動項目咧，攞獎小弟啊就冇試過嘅，即係企咩一二三四咁樣，我冇嘅，完全冇啲大會獎項啊，只係一個即係。原賽嘅啲好多嗰啲牌紀念牌咁啊多嘅啫，但係我都有個經驗係咁嘅，關於衝線啊，即係衝線咧，原來咧好關鍵噶。咁啊，即係話説小弟都好中意玩嗰啲越野山賽啦。咁啊，越野山賽即係小則就可能係廿零公里，咁啊長則就一百咁樣啦，即係介乎喺廿幾公里去到一百咁樣啦。咁我試過即係。啱啱學人玩嘅時候咧，即係經歷咗可能係七八個鐘，或者係八九個鐘，哇！都由朝頭早砌到去夜晚嗰啲時間嘅時候咧，頭嗰幾次啊嘅比賽啊，衝線咧，我都出現一個咩咧？因為由於太過疲累嘅關係，又知道衝線，咁啊帶嚟一份嘅興奮啦。但係嗰份興奮咧係違背咗自己身體狀態，因為其實對腳啲肌肉咧係一路好崩緊啊。雖然阿 K K Sir 就話嗱，其實玩越野山賽咧，上山咧就要用力，落山嘅時候就放鬆自己，咁啊會彈彈地落去啦咁樣。但係由於因為比賽個心情好緊張啊，即係要衝線啦咁樣。我頭嗰幾場嘅越野山賽咧，一衝線嘅時候就拗柴。 哎呦！ 哎呦但我想知有冇觀眾噶？即最尾嗰十零廿米或者最尾嗰二三百米， 有觀眾又有工作人員。正所謂啊，即係喺呢一個嘅即係射燈之下 spot 緊我嘅時候咧，就話 受唔起啊！你 受唔起、啊？ 喂，但係咧嗱，即係你一路跑咧，即係接近終點咧，咁即係你沿途嗰啲人係。唔理識唔識你啦，都一定會幫你加油噶嘛，即 係打波波棒啊， 係啦係啦，咁嗰種加油，你會用一個咩嘅心情去接受咧？即係你會覺得哇正啊，我充滿力量啊，定係你會覺得好尷尬啊咁？我係尷尬嗰啲 friend 嚟嘅，係、 哦、 所以我永遠咧、哦、即係我以前譬如喺學校跑，係我喺學校跑咧， 係 我打死我都唔會跑拉屎嗰棒噶。 哦、 即係因為學校譬如啲四乘一、四乘四嗰啲嘅接力咧，我打死都唔跑啦。 但係四乘四其實都係跑翻去。 但係嗰個唔係咩嘛？ 唔係重點， 唔係完啊嘛。完咗之後，我成日都喺度諗，完咗之後應該要點咧？因為你睇電視睇得多咧，你完咗你要雙手舉起啊咁樣。 係啦，然後即係親吻大地。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同埋你譬如阿重哥佢哋咧嗰啲單車比賽完咗，我覺得好有型嘅。完咗之後佢哋係雙手舉起，大架車係唔會撇噶嘛個頭。然之後佢哋一路繼續踩住，然之後咁樣一路雙拳咁喺度揮噶嘛。咁但係我就好，即係如果嗰個係我嘅話咧，我諗我係會唔頂唔順嘅。咁啊何亨咧？ 係，所以衝線咧真係要得到經驗，因為得咗幾次嘅拗柴之後咧，個人要冷，即係衝線其實要個準備嘅。即係當你咁爆炸性又好，或者係即係原來我用咗幾年嘅時間，咦我衝線喎，而衝線仲要攞到獎喎，嗰份心情咧，我哋三個係。完全係領略唔到，但係因為我由 於攞過獎㗎， 我知道， 我攞過第一 㗎。我冇設計啊， 我四乘四攞第一㗎。 係啊，最緊要係設計啊。 我知道你有冇設計衝線嗰下。 我轉頭話俾大家知啦。 唔係何亨，你講埋先，嗰啲人喺度拍嗰啲砰砰棒啊，嗰啲咧，你有咩感受咧？你尷唔尷尬咧？ 因為由於咬完柴嘅關係咧，有啲尷尬嘅。 哦。 咁我就即係同而覺得自己一定要咧，即係做好衝線嘅準備。嗱，雖然唔係一二三四咁樣嗰啲啦。即係當然衝線嗰陣時咧，仲要係嗰個 spot 旁邊是沒有那麼多人的，因為如果你真的頭那十個呢，哇，簡直是榮耀啊， 是 即是那個 在越野界即是山菜裡有一個榮耀嘛，我當然又不是那些分子啦，我是去到中堅分子的，試完因為我幾次拗柴關係呢，我有一次呢就玩一個香港的都幾出名的越野賽，是100公里的， 是 那個越野賽呢就是那個獎項上呢在一些圈子裡面呢，即是越野山跑的界別裡面呢，玩個比賽呢，我哋真係臨玩嘅時候大家就話，記得我哋一定要攞唔知咩金人咩銀人，咁因為佢個獎狀呢係有一個金色或者銀色嚟一個即係送俾大家嘅，一唔係牌嚟嘅，係一個獎狀，即係一個 叫咩呢，咁樣啦， 獎狀 咁 樣，係啦係啦係啦，咁通常呢一開跑之前呢，大家嚇記得啊，我哋要搣到嗰個時間，因為佢係用一個時間嚟去界定嘅， 哦，即係如果你過咗某一個時間你就可以攞到金人仔，過到某一個時間就銀人仔， 係啦係啦係啦，你搣到某一個時間咧，你就咁嗰攞到金人咧。如果即係大家玩完之後咧，攞到金人咧，大家喜悦嘅喺 social media 即刻影出嚟，哇！我哋終於做到啦咁樣，威咧咁樣。咁但係咧嗰次咧我就單人匹馬啦，咁啊一路本來有啲隊友嘅，但係個隊友咧就慢慢一個一個咁退下，即係有抽筋。又頂唔順，咁又中途離場，真係太攰啦。咁啊，行下行下，剩翻我一個啦。咁嗰一年咧，我係即係當然做唔到曬佢哋攞嗰啲金人，但係咧就去咗我自己嘅滿意時間，就係喺100公里裏面咧，我行咗我即係比賽咗用咗24小時，24個鐘， 係 係啦。咁我就係24個鐘頭內嘅咁樣。 咁冇人啦，即係冇金冇銀啊！ 冇人，但我就可以在我自己的預計時間裏面完成了那個嘅比賽。我臨到呢一個衝終點之前咧嘅大概可能是幾分鐘啦，我停低咗腳步，我同自己講唔可以拗柴。 喂，呢個咬柴嘅陰影真係實在太嚴重啦。 係啦，係啦，咁我就喺冇喺人視線範圍啊，即係臨開始見到人。見到好多光，望到個曙光嘅時候，那個終點位咧，我就停低咗，拉翻筋先，跟住唞啖大氣，跟住再開始慢慢再起步，慢慢跑過去。我設計咗一個動作係咁樣嘅，就係咧，我將隻手咁樣放喺個自己嘅嘴嗰度， 即係 有少少挑剔， 係 冇嘈，叫人冇嘈。 系，冇错，跟住 冇错，我扭亲。 嗱，你再从我咬柴俾你睇。咁啲人有冇嘈咧？ 我设计咗个动作。 啲人有冇嘈咧？ 好听话喎，即系一边冇，净系帮我拉住条带咯，即系啲工作人员喺两边拉住条带，因为要冲线啊嘛。嗰下唔好嘈。哇！嗰張相滿意嗰張相， 佢個樣啊，大家睇唔到老海個樣啊，好自滿啊！ 喂，你先，咁係咪即係話每一個衝線嘅人，佢都會特登幫你拉翻條帶，等你咁樣咁樣湧過去衝線啊？ 係啊，冇錯， 有嘅，咁好嘅， 有噶，因為呢個都幾關鍵，同埋嗰個賽事都係即係喺越野山界裏邊，大家都即係幾向往，即 係 可以完賽啦，可以 finish 已經好好噶啦嘛，咁啊再做到自己時間咧。好開心，咁當然啦，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冇拗柴啊嘛，哇！側邊嗰啲其他 team 嗰啲夥伴們， 大家都見到我呢個咁， 唔係其他啲夥伴們係咁啊。 或者舉第二隻手指啊！ 哇，好攰啊！ 系你好嘛？喂，但系咧，其實何亨呢個動作，即系咧嗰個動作咧，我覺得啊嚇，即系睇下嗰個人點去演繹你呢個動作，即 系 有啲人可能。佢好囂張嘅，佢就係佢得噶啦， 即係 C 朗咁樣啦。 係啦，冇錯啦，即係 C 朗做咧，你就知道佢就係噶啦，得唔好出聲，唔好出聲啊，即係咁樣噶嘛。咁但係你得個24個鐘，你翻到嚟叫人咁樣，即係你叫人哋點反應嘅？ 人哋會遞啲 energy bar 俾你。 係啊，可能啲人會覺得係，哇！佢攰到講唔到嘢算啦。喂，但係真係嘅，對我嚟講咧，即係嗰個衝線嘅嗰個位咧，其實無論你跑第幾都好。你都是那個叫做spotlight 射住你，嗰一下是全地球都望住你，我覺得好尷尬。 係啊，但小弟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好享受呢樣嘢，因為嗰時咧中學嘅時候咧，其實是強制性每個人咧一定要參加一樣嘅 陸運會 陸運會比賽啊，係啦，即係你一係做工作人員，一係你要參加一樣比賽。咁咧，大家就喺個掙扎入邊，就係跑千五米好定係跑一百米好？ 哦，梗係千五啦。 有啲人唔肯跑一百米咧，個原因就好似阿勤咁樣，因為一百米嘅賽道就喺正 個觀眾席前面。係啊，我唔得，我都冇跑過一百。 所以如果你跑一百米，你跑最尾咧。就真係全學校嘅人都知道你跑最尾， 冇錯啦。 咁所以有啲朋友咧，但係有啲人寧願 佢仲要唱你添啊。係 啦，但 係 有啲人會寧願就係一百米嗱聲跑完佢，冇人見到我就算噶嘛。 哦，咁樣嚟 亦都有。咁、哦、但係都有啲人就揀千五米。係個原因係因為千五米咧係最早嘅賽事，即係第一樣嘅賽事之後先落 八百 啦。我學校係咁樣啦。咁、 哦、 所以一早第一樣嘢八點半開始就千五米，同埋你跑第幾個圈冇人知噶嘛。咁所以你喺如沐混珠當中，已經完成咗賽事咧，咁就當攞咗 fulfill 咗體育科嗰樣嘢。咁但係小弟好細個嘅時候已經好享受嗰種咧，最尾呜呜嘅嗰個狀態啦。我頭三個圈都唔落嚟跑，我直接最尾二百米就算我跑第十幾名，我二百米都用盡全力，最尾嗰二百米用盡全力。跟住之後聽到看台上面啲妹豬喺度嗌啊，咁我就跑得再快啲。但明明我都係跑第九名或者第八名，但我覺得自己就好似冠軍一樣。 傻仔。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 I've had my shackles and kicked in my bed But I've come through We need to go on, on, on, on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And we'll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Taken my bows and my curtain calls.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no pleasure cruise.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记得嗰阵时跑完呢个千五米嘅时候咧，我跑好似跑第八定第九啊，跑第十同第十一嗰个问我做咩喺度最尾二百米无啦要超前佢， 系 我指一指看台，我话你听唔到咁多人喺度为我哋欢呼呐喊咩？你见唔到咁多师妹师弟啦，都望住你咩？ 系系， 你应该要当住 champion 咁去跑噶嘛？ 啊 ，champion 啊嘛 ，champion 唔系唔紧要嘅，我觉得你之后嗰即系最后二百米冲系冇问题，你播呢首歌就系问题啊嘛。 我当自己 champion 咁样攞第十名，都系赢，就系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场地单车港队代表李思颖在十五运会女子全能赛经过前三项比赛之后排名第一，最后在记分赛守住总分领先，总分124分取得个人今届全运会第三面金牌。李思颖在两届比赛共取得四面金牌，超越前辈黄金宝，成为香港史上最多全运会金牌的运动员。 全能赛包括四个项目，综合四个项目积分，李诗颖以124分排首名，以一分的优势压倒河南车手周梦涵，成为女子全能赛金牌得主，亦都是港队在今届全运会竞赛项目第八金。十五运会港队女泳将何诗蓓在50米蛙泳决赛和50米自由泳决赛分别获得铜牌，以两金两铜完成所有项目。赛事晚上在深圳举行，在50米蛙泳决赛，何诗蓓排在第三线，游出30秒71，第三名垫池。何诗蓓在完成50米蛙泳决赛之后大约5分钟再出战50米自由泳决赛，他排在第五线，最终以24秒84第三名完成赛事，和浙江的吕月并列第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后举行，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今日分别转载媒体刊发关于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的重温和社评文章，对于特区政府做好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说，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开展以来，特区政府带头动员和呼吁选民投票，并且提出各项便利投票措施，多个主要商会和企业亦都相继推出鼓励措施，候选人就积极以政纲论高低。他深信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将这一次选举办得更成功更圆满，让香港特区民主发展道路越来越宽广，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取得更大的成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天气显著转凉，有一两阵微雨，气温由午夜最高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听晚市区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间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寒冷，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日间非常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7日举行，选民需按投票通知卡或经济方便得到的资讯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后获发选票，有需要人士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吸一个剔号，放入蓝色投票箱。功能界别选民用黑色笔填满选票上的椭圆形，放入红色投票箱。将选票以填画嘅一面向下，唔使对接。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会过嘅，最后都会过嘅。 如何活得开心？此际有谁过问？重现一张笑脸，抵消心中悔恨。如何让最深沉累积的养分，永叹出青春应有的美丽光阴？伴我觅到栖息树荫。 上半年嘅阿左因为屋企同埋 business 嘅变动，令佢经历咗好多失眠嘅夜晚。当时嘅佢有问自己点样挨过，亦都会思考人生。而呢首作品就系佢嗰段时期嘅创作同抒发。 困在无常情绪森林，或者该庆幸。 作曲陈乐儿，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吴林峰。上榜三个星期啊，今个礼拜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陈乐儿 featuring 吴林峰 今夜无人入睡。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晚上时间8:36，咁啊， 我想讲补充多少少，其实我都有跑1500噶， 系， 咁咧我跑1500嘅经历系点样咧？笑咩啫？你何啊？我跑1500嘅经历咧，其实唔系我哋有几辛苦， 系， 同埋究竟跑第几，同埋需唔需要别人嘅欢呼，而系咧我最深印象系学校嘅老师啊， 哦， 因为咧唔知点解咧嗰阵老师要做旁述啊， 吓， 系啊，佢一路要讲住。因为咧，我一路听住咧，我觉得好唔舒服嘅。佢令到我好唔舒服，系因为咧，佢好似觉得点解你哋跑得咁慢嘅？咁不停喺度讲，好啦，跟住落嚟咧就都系有时社嘅两位，即系我嗰阵我个社系个时间嗰时，跟住落嚟咧都系仍然系两位时社嘅同学 包尾嘅， 唔系佢冇咁讲。然后有敬社的同学，咁佢一路喺度旁述，咁我心谂够啦。 如果佢系用，如果系用阿恒叔嘅语气咯，嗱，仲剩400米啦，嗱，时社同我咧跑一路追啊，快马加鞭追落去啦，好啦，后边敬社都一路大只路放紧啊， 冇错啦，即系如果佢肯咁样讲嘅时候，我相信啊，时社同埋敬社同学都会跑快啲。 时社同敬社胆拖啊，好啦，咁啊，大家都挂住恒叔啦，系咪先？ 系啊， 咁啊，亦都挂住刘伟恒先生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精心心准备咗有刘伟恒留低嘅一份心意啊，系啦，佢系啦，休如期期间咧都留低咗啲访问，咁啊今个星期咧或者 都算有良心啦， 有良心嘅，系啊，佢本身话唔做噶，跟住之后咧，呢两个礼拜咧，我哋揾嚟咧有陈家洛做访问噶， 唔系，不如我哋而家呢半个钟头唔好播访问，我哋讲下佢嗰个良心系点嚟嘅先 啦，冇讲啊， 咁我哋去访问啦。 佢高大靓仔，有型有格，平时鍾意踢波，演戏又唔做作。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手下留情，手到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家洛。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 今天找到的这位嘉宾就是合作过又合作得很开心，跟着大家又做了爸爸，大家又多了一些臭女经倾下。欢迎陈家洛。 Hello， 导演好，各位观众好。 我现在在这里不是导演，叫 Benny 导演。你好。 你好。我们怎么识的呢？我想想先。 怎么识？我记得我们不是在片场识的。 是咩？喺边度识啊？ 我哋系一个讲座识嘅。 哦，我记得。嗰阵时咧，就应该小弟系未开始拍嘢。 你拍短片， 你就系、 是、我就系想去睇下啲导演分享， 睇下有几岁啊呢度嘢。 嗰阵时我记得嗰个讲座系有阿简啊， 系 因为佢、 哦、咩？ 我拍咗佢，跟住佢去一个讲座度去， 即系简君俊导演。 简君俊导演，咁、啊、我就想去睇下佢啦。跟住同场我记得好似有阿瑞导演嘅。 郑宝瑞， 我冇记错，应该系瑞导演嚟。 定系好似有阿笔明，即系一位影 笔明都喺度。跟住另一个就系你啦。 哦，我仲记得咧，当时咧，因为我嗰阵时知道已经有一位，你嗰阵时啱啱出道啦，应该系咪啊？ 都唔算啱啱嘅，但系啱啱开始喺电影上边有多啲发展。 系 系。 咁我仲记得家乐应该坐喺第一行。 我唔记得啦。 咁我就见到咦，陈家乐都嚟嘅，咁佢仲好专心喺度听。我仲记得你系好投入地听嘅。如果我冇记错，当时咧你好似系咪金色头发嘅咧？ 哇，真 好似有少少印象。咁但系就嗰一次就系隔咗好多好多年之后，我哋就有机会即系合作啦。 系 咁啊，讲紧嘅就已经系喂，其实都唔系好多年之前啫，因为我哋套戏拍咗好耐。咁啊，讲紧系2000年拍噶嘛，我哋套戏 唔系2000， 系咩？ 咩2000年？ 唔系，你做咩？2020啊？系2020啊？系咪2020拍啊？我哋好似系2020 嘅，差唔多，差唔多。 总之，大家数下。阿曾志偉先生佢入咗TVB 做總經理幾耐就係幾耐㗎啦。咁跟住咧，我就記得嗰一次拍之前咧，我就約咗你同阿周嘉怡打咗個邊爐。 係咩？係我記得打個邊爐，但係我唔記得咗係。 我仲記得間房咧好黑嘅嗰度，即係 記得 Ashley 仲有我哋嘅編劇， 同埋你嗰陣時嘅助手。 係嘅， 係啊， 係嘅。 咁跟住咧，我哋就食打咗個邊爐，大家就因為真係要合作啦。咁啊，嗰次其實先至係正正式式咧，就同阿嘉樂傾偈嘅。咁啊，跟住就後話啦。咁有機會再講啦。咁啊，不經不覺已經講緊四五年之前嘅事啦。 係咯，即係時日。如飞， 跟住你又结埋婚啦，又做埋阿爸啦。嗱，今日咧就慢慢讲啦，我哋可以。 好啊。 喂，讲咗嗱，你今年都有一啲唔同嘅作品啦，包括咗有睇到喺电视台又有九龙城啦。 嗯。 咁跟住咧嚟紧咧，你就有一部戏系一啲我印象当中好似未见你拍过嘅，系咪啊？喂，不如讲咗呢个先啦。 讲咗套戏先啦。 讲套戏先啦。 呢套戏叫《像我这样的爱情》。 系。 咁。我如果自己好簡單去講咧，咁點解我會未接觸過呢？因為呢一個我覺得係比較偏向藝術片多過商業片嘅， 係 係啦。咁我之前即係由出道到而家，其實一路都係接觸比較商業片多啲啊，喜劇啊，一啲愛情輕喜劇啊嘅片中會多啲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戲咧，《像我這樣的愛情》咧，就係、是、比較係探討多啲去好深入少少嘅問題啦，同埋佢嗰個呈現手法，我覺得係偏向文藝少少嘅嗰個角度。 不如講少少啊，個故仔講咩，同埋你係做一個咩角色嘅？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乜嘢叫守天使？ 守天使， 守天使係啦，守天使就係、是、幫一啲有身體缺陷嘅一啲朋友，咁其实佢哋都会有性需要嘅。咁、我就係做呢个义工，即係做呢类嘅义工呢就叫守天使嘅。係、啦，就係帮佢哋解决一啲性 嘅需要。 需要係啦。未必一定係有发生关系嘅，可以係真係倾偈，或者一啲可能係浅少少嘅。 即係摸下隻手啊。 係啦。咁唔一定係有关系嘅。咁、就喺个戏入面就係去到最后究竟应唔应该发生呢，就是又会探讨呢啲问题咯。 哦，咁你就係负责提供呢个服务嘅男生啦。 今晚你也要驾着的士盼望但圣诞夜谁来讲快乐每隔数秒要对着电话讲你好遇着你感冒谁来问你的好路上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愿要你梦向每晚企着光为何赠你香氛一路上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谁在拍掌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你看城市亮光我想将将嘴亲你额角好比高贵铜像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他更亮谁来敬仰 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拿到这个剧本你敢唔敢做定係好啊？只真 係 冇。 我覺得係好首先我係好奇先嘅。都收到個劇本，我睇完之後，我覺得係好奇先啦。因為我係冇留意過類似呢一類嘅守天使嘅組織。首先香港係， 我唔知道有添啊。香港真係有㗎。 香港應該係冇嘅，即係我冇記錯。因為香港好似法例上嗰啲咧就唔容許有呢樣嘢嘅。咁但係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嘅，我冇記錯，應該日本係有嘅，台灣好似都有嘅。咁、我哋就係同咗台灣方面搞呢一個嘅組織嘅朋友啦，咁就傾咗好多。 哦， 係啦，咁就攞咗一啲靈感，就去導演就寫咗個劇本，因為其實呢一類 的需要啦，有缺陷的朋友的需要，其实不是只是其他地方有的嘛，香港都会有的嘛，香港那些可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就想去讲究竟怎样去帮这班香港的人咯。 哦，咁你有冇再同嗰啲无论系台湾又好啦，或者日本又好啦，嗰啲义工即系真实嘅人有倾过偈嘅？ 有倾过，我哋有出嚟去倾过偈啦，甚至去佢好详尽去讲佢哋点解要去做呢、呢件事。咁、其实你唔好好似听到义工咧，就觉得好似好正经，即系大家讲嘢好文绉绉。我唔系话唔正经，系讲嘢好文绉绉咁样。其实我哋出嚟讲嘢都系摸住酒杯底去傾呢啲嘢嘅，但大家都是一個後生仔，大家都唔係話你好似睇緊教育電視嗰只咁樣感覺嘅，即係真係好，我哋 係需要幫助有需要嘅，即係唔係呢種嚟， 唔 係 呢種嘅，我哋係真係我哋係傾一啲好而家年輕人嘅術語去傾呢件事，所以好快就大家覺得好啱傾啦，咁就越講就會越多了解到呢樣嘢，即係唔會有種隔膜，就係我好似真係做義工好睇緊教育電視咁，唔係嘅，真係一個朋友傾偈去了解咯。 係好啦，咁到你去演啦，雖然你同啲義工傾過啫，咁但我相信喺個戲劇入面嗰個情節，一定係同你同啲義工傾嘅嘢會有啲唔同，同埋你而家你要做嘛。好啦，對你嚟講啦，因為一路以嚟啊，嘉樂嘅學你話齋啦，你都比較少演呢啲戲啊，啲演呢類型嘅角色啊，對你嚟講冇難度先？ 首先我要好清楚點解呢一個人物佢要去做呢件事。因为提供性服务的义工，我觉得是很伟大。我觉得，你去帮人，你不是帮人剪头发，你不是去帮人 过马路 过马路，或者帮啲老人家去抹身咁简单。你是当你自己是一个性工作者，你去提供一个义务的性工作，俾一个有 需要嘅人。 需要嘅人，我要搞得好清楚点解呢个人会咁好啦。咁喺个剧本入面都有一啲 hints 系话俾我听点解呢个角色会去做嘅。咁我不断去睇啦，同埋会同导演去倾咗好耐，究竟个原因系乜嘢？我成日都问点解，即系可能你同我合作过啦，我都系一个种好，我有少少好烦嘅，我觉得自己。 唔系你唔算烦， 我一解唔通咧，我会好猛嗰种，咁我就会系问点解。咁同导演倾咗真系好多次，大家都因为佢唔会喺个剧本入边写得好清楚、好明白。 系 咁，佢只系可能有阵时一场戏，哦，我知道呢场戏点解。有少少流露咗啦，咁係點解呢？點解個決定會係咁呢？咁我就問咗好多關於劇本以外嘅嘢，就問導演同埋問嗰個義工。咁最後理順咗好多先至可以做到囉。 係，喂，咁演嗰陣嗱，即係你少不免都會有嗰啲手啊，即係服務嘅場面啦、 啊。 我諗起我都覺得，如果呢要我拍呢啲戲，首先我都唔識點同演員去講啦、啊。咁有冇老鑑或者壓力呢？ 我觉得如果你讲老鉴或者在自己的想象入面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呢，是拍之前会有想会怕， 是 拍之前，但是当决定了拍呢就没有， 即是去到就演了， 即决定拍、 啊、 我决定了拍，我就没有想过老不老鉴，因为我已经决定了我成为这个人物、我就没有想鉴，真的没有、是拍之前会有一刻想，我这样做会唔会唔好睇呢？即係会諗呢啲，我似唔似呢？我会唔会做得唔够好，令到啲观众唔信服呢？即係拍决定拍之前有諗呢啲问题。但係当决定咗拍呢，我又都好多谢导演同埋我对手廖子瑜。 阿 Fish， 係呀。 我哋大家都冇嗰种好尴尬话要沉淀啊，坐埋一边好冷静去够諗下点样做。我哋冇，我哋係好相信呢件事嘅。去到現場已經冇再去諗呢樣嘢，即係頭先你成日都講話諗尷尬咧，冇。去到現場就好理所當然去做。講多少少嘅就係、是我有一場戲係接近全裸。 哦，你啊， 係、 我仲以為手就淨係手哦，原來係有嘅。吓、多啲嘢啦，再吓 系咯， 冇系剧透啦，但系就 剧透太多，但系系 哦系啊， 近全裸嘅吓咁诶， 咪先现场，即系除咗你之外，有冇其他对手先？ 有啊， 即系女主角都喺度嘅， 女主角睇晒噶，即系当然系净系遮咗最重要嘅地方啦。咁佢 我哋系冇倾过尴尬嘅问题， 系 冇啊，完全提都冇提过。 咁你拍之前有冇担心噶？系除衫嗰下， 其实我冇担心嘅、 啊， 我都系嗰句啦，我觉得我决定咗拍，我就冇谂呢样嘢。担心嘅系服装， 哦， 担心嘅系美姿 摄影， 摄影 点样避？ 摄影都唔惊，摄影就佢哋觉得真系 剪咗佢咯， 唔系剪咗我嗰度， 煲大佢啊，遮一遮啊咁样。 系啦，咁系服装担心啲嘅，因为佢哋惊有啲位黐唔实，因为好难遮嗰个位嘅，系个男仔嚟讲，因为我 系 要露咗成个背面 pat pat， 系 咁侧边，即系一个喐动嘅过程，亦都会喐到少少见到前边一啲好敏感嘅位置， 系。 他多宽敞，两边膊上未张，封面彩照。双眼闪亮，他肩膊上多么擅长，来做世俗贩卖爱欲那不像，他的壮人沧桑尽上，放纵唱出理想，他的身世今天不像留低，他的开放心着迷，在赞颂荒唐也渐变高贵，光阴快逝，不管未来，放纵更加彻底，令我呼叫，令我心跳，是你一个灿烂名字，让我呼叫，让我心跳，才无终像这孤独意志。 You better be living。今天不再留低，他的开放掀起一切姿势，他的美丽创新着迷，在赞颂荒唐也渐变高贵，光阴快逝，不管未来，放纵更加彻底，令我呼叫，令我心 喂，你冇试过噶喎，拍呢样嘢系嘛？ 冇。 我印象当中上身都比较少除啦，何况后边 有试过床戏系都会除晒，但系我嗰次系拍幸运时，我系一场床戏。咁嗰次嗰、那个，因为佢唔系主要剔我下半 身 体啦，咁系做咗好多安全措施，系你当其实着咗条肉色嘅裤，又包咗好多保鲜纸，你唔会觉得唔安全嘅。 系。 但系今次呢一个镜头系接近唔安全， 系 咯。 咁最后拍出嚟，即系话拍咗几耐先第一？ 拍咗几个钟咯，系啊。 咁跟住你觉得达唔达到你或者导演要求嘅效果？ 我觉得 OK 嘅，因为我自己睇唔系睇露几多，即系露几多个去到嗰个位，我系冇乜所谓啦。即系唔系冇所谓，即系我相信导演佢唔会令到我过咗嗰条线嘅。咁我反而系睇嘅嘢就系我为咗呢个角色做唔做到导演要我嘅要求，因为喺拍之前咧，导演系好想我减磅，减差唔多廿磅，佢想我个人系好溜， 即系 skinny 系啦，好干嘅，所有嘢都唔系一个粗到好像卜卜嘅人。咁所以我就为咗呢个角色嗰阵时我係减咗差唔多20磅嘅。 喔、哦。 所以我就反而係在意出嚟嗰效果係我够唔够干符合到导演就俾我嘅要求。 喔、哦。係。喂我即係问多少少啊，咁你个对手就係 Fish 啊。呢位演员我咁即係而家大家都好认识啦。 係。 喂咁你同佢合作又点样呢？ 我同佢其实好多年前已經認識嘅，咁嗰陣時我諗有十年到嘅啦。咁嗰陣時其實佢，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好有潛質 的演员啦。 嗯 如果再讲清楚啲，我觉得佢系一个天才添。 哦， 系啊，嗰时已经有呢种感觉啦，因为你同佢相处嘅时候，你已经发觉佢好有一啲演员嘅一啲嘅潜质啊，佢好喺情感上面系好丰富、澎湃嘅，喺做朋友嘅对倾偈嘅时候，你都会感觉到佢系对身边好多事睇嘅嘢，佢都好有情感啦，同埋佢嘅思想咧系好有佢独特嘅一面嘅。咁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做一个演员。甚至是好好的演员的一些 质地。 质地来的是用质地来讲是很啱、事实都证明了他在这十年的发展也都我觉得很好啊、一步一步去建立了一个好好演员的形象啦也都有用很多作品去告诉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那今次去做这个角色我觉得他的难度都很大的他要做一个老坦的人。 嗯 那他基本上他的演戏是要用个头部做晒咁滞㗎啦。因为他下半身是不是一个很受控制、不是很自主控制到手脚的人来的。 嗯 那所以他的演绎的难度很高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做戏好多动作啊手部啊脚部啊甚至讲嘢我哋可以去好表达到自己啦。咁佢一个老坦嘅人呢佢连讲嘢清晰都会 哇 係好难去做㗎。即係你佢要点样去表达到呢个情感呢用佢僅餘嘅部位去表达。 嗯 全部都是一个学问来的我觉得。 对咁佢应该都俾到戏你啦是吧 绝对绝对。我觉得是互相去令到大家去好相信呢个角色嘅。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through my veins, let me be. 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想 我愿意为艺术牺牲不用问听日会继续有队长和陈家乐的访问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 again。 今天有聽眾問蕭叔叔一個 grammar 的問題，所以我們今集就是蕭叔叔的英文文法堂。今天跟大家講 conditional sentences, if 和 then 的句子。聽眾問蕭叔叔，他說如果我想表達一個句子的意思是，如果他之前有聽或者問我的話，他就不會犯這個錯，他就不會這樣做。英文可以怎樣講？如果我說 if he asks me, then he would not do it， 其實是怪的，是不對的。但這件事呢是發生在過去的，他事實已經發生了，而他真的沒有問我的。那我用那個 structure 呢，就會是用這個 past perfect tense， 即是 had H-A-D 加一個 past participle。 如果我說 if he asked me， 那我呢就用這個 past perfect tense 來做這個 if 的clause， 就是 if he had asked me， 我再簡少少，我唔用 had， 就咁 apostrophe d。 If he had asked me， if he had asked me 就係之前過去咗嘅事冇發生到嘅，如果佢有做到，咁我就用呢、這個。OK， if he had asked me， 後面嗰句咧就係 he wouldn't have done it， would not have done it。 例如翻呢個句式 ，if he had asked me before。He wouldn't have done it, or he wouldn't have made the mistake. He would not have made the mistake. If he had asked me before, he wouldn't have made the mistake. If he had asked me, he wouldn't have done it. 这个呢就是这个句子的讲法了。今天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再给多少少例子。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也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悠悠如期情牵》，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主持何亨、梁礼勤，一个。 阿何亨应该好满意自己写嘅呢堆嘢，所以每一次我发现啦，何亨一听到咧，佢个嘴角啊。扬起啊， 微微向上戚啊， 系啊， 就佢争啲未把只手指喺度竖啊。但我有个问题想问， 即系我头先反起咗少少嘅，即系 涟 漪咧个情绪上个做咩咧就啊，如果当嗰班即系前辈，广播界嗰啲前辈啊，即系金刚叔嗰啲咧， 系 听到我哋两只嘢咧做个咁嘅征稿啊，唔知佢个心情系点样嘅咧咁样啫。旧物必须记， 主持。 但我有个好奇嘅问题啊，个稿件上面 系， 即系你而家听到嘅时候，麻烦你打开 USB 留声机。 嗯， 咁我都听到，我先至可以打开。 唔系，你嗰个留声机系要有 USB 啊？我哋意思系， 系啊。 如果唔系就变成舞蹈嘅同学举手咁样噶咯。 冇错啦，即系如果你用原子粒嘅心机，或者系用我哋。港台的非常之完美的 app 聽緊嘅時候你就要插著呢個 USB 的留聲機，係、 啊、你真的明白 嗎？個味道唔同啊嘛。 喂，咁我哋頭先咧， 唔知有冇喂？唔知有冇人真係咁做咧？我 有， 即係插 USB。 你話有啊有噶啦。嗱頭先咧，我哋即 係咪後啊， 係啦。阿蕭叔叔一路喺度教緊我哋英文嘅時候，我哋冇聽佢講嘢。係啦，我哋冇乜聽佢講嘢嘅。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咧就喺度猜緊，喂，究竟邊個講先咧？咁 樣。 咁然後咧，大家咧，即係我就話啊，唔係啊，我嗰個咧都可以講先喎，咁樣啦。咁但係開始爭啦。正所謂授田冇人耕。 耕开有人争， 开有人争。 咁跟住之后咧，就有人咧就话啦，唔系我嗰个你哋可能会 有 回应， 你哋一定有， 你 哋 一定有回应。咁跟住咧，我就我嗰个我你哋都会有回应嘅。 我你都有回应 系。系啦，咁跟住好啦，到最后咁系点样解决咧？ 哦，我哋决定以一个国际惯例， 系 以一个最公平公开嘅原则， 系 系 投票啊， 唔系投票，大家留翻十二月七号先至投票啦。 哦，冇错啦， 一个一个分啊，好嘢。 正所谓投入选举共创未来啊嘛， 冇错。 所以我哋呢度就唔投票啦，我哋呢度猜包剪揼嘅。 系啦，系咪真系猜先？咦，咁我哋嗱，因为我哋就咁猜咧，就对听众唔公平。 系， 我哋嗌出嚟嘅 ，OK？ 嗌妹啊， 嗌妹， 听妹， 听妹啦，好。 我哋包剪包包剪剪咁样。 咩啊？ 即系第三个嗰下嗌出嚟啊！即系包剪包，或者包剪揼，或者包剪剪咁样咯。即系用第三个。 哦，即系林美嗰个，即系唔好简单啲算啦。预备，冇啦，唔好简单啲。 我会识，我会唔识玩噶，你唔好咁啦。我哋呢啲已经超过半世纪啊。系啊，嚟。 即系讲出嚟啫，系讲出嚟啫。预备，一二三， 包 一三剪。 你系冇佢 delay 咗个， 所以我先至话要包剪啦。 系算啦，咁系咪即系 老 开 先啦？老开 先啦，唉，让下你啦，唉。 哎呀，真系科技嘅有时就系咁样啊！你误导咗我哋啲老人家噶嘛，所以听翻留声机就系咁解啦。嗱，我想讲，即系有时科技嘅进步咧，系令到我哋，尤其是我哋本业啊，即系开咪前嗰一众嘅朋友咧，同以前咧，真系嗰个境况系事过境迁， 系真系， 所以都要提起嘅，系真系嘅，系啊，即系好多时咧，我哋而家譬如啲科技进步咧，就啊，譬如去我哋嘅专业啊，或者喺我哋个人嘅 social media 咧，都同好多听众其实系有啲交流嘅，即系嗰啲交流会系留言啦，或者互相问好又好啦，又或者。可能知道你有啲事情發生，又會鼓勵性又好啦，甚至對你譬如做節目啊，有啲嘢有意見喎， 嗯， 即係你做得唔係咁好啊， 係啊， 咁咧都會 D M 啊， 同埋即時第一時間一巴升埋你啊嘛，阿一哥最唔中意睇呢啲留言噶， 係啦，冇錯啦， 咁有啲人直情 block 咗你嘅， 我個人建議咧。系啊系啊，我哋嗰组人边个 block 嘅啫，其实 我真系嗱，老实讲，我真系冇 block 嘅， 我都冇嘅， 我真系冇嘅，我有得佢哋喺度嘅，系啦，我 每听讲每四个人入边就有一个人，我就唔系， 我肯定唔系我，系啦，大家千祈唔好怪我同阿一哥啊，剩翻嗰啲， 但我又识呢个功能嘅，我又识呢个功能， 唔系主要系因为我唔识啊，好，你继续，继续啊， 唔系方丈份人好小气。 眾多係啊，冇錯啦，即係大家要留意啦。隊長究竟識唔識咧？等佢翻嚟先發言啦，係咪啊？個人唔喺度係咁噶啦。好啦，我想講就係咩咧？即係其實咧喺即係同聽眾啦，即係互動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收唔少嘅，我自己個人都收唔少嘅。即係一啲留言啊，即係我哋個出個 post， 佢哋就算係譬如對節目嘅回應都好，而家真係好似好方便咁樣。咁啊，只要你拎起一啲智能工具，咁一路聽咧就一路打招呼又有啦，各樣嘅問候又有啦，甚至係幫你補完都有嘅，即係嗰個資料。好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我或者有談上嘅添。而家呢個習慣就係咩咧？喺某啲好嘅留言咧，我係會 cap 低佢嘅。 哦。 即係我唔想俾嗰個叫做嗰個 social media 嘅設計咧，慢慢沖走咗啲留言啊。 係咩咩？ 即 係 呢啲或者好温情。 你講緊好嘅留言嘅意思，即係讚你嗰啲定係鬧你嗰啲先？鬧嘅可能 都有。 即係因為鬧嗰啲，其實可能佢真係鬧得有道理㗎嘛。 愛之深，責之切啊嘛。 係啊，即係佢真係講出個所以然來㗎嘛。 行鐵不成鋼啊！ 係啊，仲要走音，行鐵不成鋼咁啊！你睇下幾勁。 你唔好過分假，有時即係嗰啲 係 嗰啲 欺詐 嘅，有時都有啲有 point， 有啲冇 point 嘅。 係，你繼續。 明唔明啊？唔係 anyway， 咁我總之咧就有一個呢個習慣咧，就 cap 低啲留言咁樣。咁我。呢一份嘅做法係原因係咩咧？我想一路即係譬如有時啊，係有時得閒咧就啊 loop 下先，即係睇一睇，即係喺度數一數啊啲聽眾邊年邊月邊日講過啲乜嘢。 嗯， 咁咧我都有一個叫做記錄啦咁樣。咁啊以前咧其實都真係比較複雜嘅，我想講。 嗯， 成日應該我哋而家在座三位阿勤收最多。聽眾嘅一啲來信啦，係嘛？你做緊嘅時候都仲係好 hit 噶嘛？ 唔係你講緊 即係聽眾來信。 唔係你講緊我諗啊 咁我哋都有翻啲歷史啦，係咪？我哋九十年代。 我估咧，如果嗰啲信嘅話咧，哎呀，今日咧我都係同講信有少少關係嘅，陣間再講。咁如果講信咧，我係通宵年代係收到最多嘅。 真係好多嘅，即係你因為我哋冇自己一個位啦，因為通宵係 part time 嘅啫嘛，咁所以咧就永遠你翻到入直播室咧就會有一沓嘢咁樣放咗喺度係屬於你嘅咁樣，咁其實拆信都幾開心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真係要寫封信，咁跟住咧又要連埋郵票，跟住就即係有回郵，即係其實嗱偏向咧我都發覺原來。我哋收到聽眾嘅信咧，係好少有回郵地址嘅，係嘛？阿勤你係咪㗎？ 有 好少噶嘛？ 有啲佢會要求你回俾佢嘅，咁啊就唔係真係封封都回咯。有一啲咧，佢真係貼埋個郵票俾你，你真係其實想攞走個郵票，但係最後都係會寄翻封信俾佢啦。 所以要留意嗰位主持人個特色、個性格係點樣啦，嗰位聽眾啦， 一個幾號都唔放過。係你繼續繼續。 咁我哋即係我都有嘅，即係少少地都一年裏面可能有總會有啲嘅，即係個主持做得幾差又好，幾唔即係得人中歡喜都好。 即係冤豬頭都有蒙蔽菩薩嘅，係我哋喺廣播度真係冤豬頭都好緊要嘅，其實係到你啊，到你 行過程唔覺有個人咁樣行過添啊，你咪想你想黐走咗，係啊，咁我其實咧都累積咗喺即係九十年代開始做節目嘅時候咧，都累積咗一啲信，真係雖然唔多，一個即係叫做A4 嘅嗰啲黃黃地色嗰啲雞皮紙袋咧，我大概有三個度咧， 哇， 三個度，係啦，三個， 嚇， 係啦，係啦。咁樣即係連一啲可能，譬如有啲小手作、一啲鎖匙扣啊嗰啲咧，咁我都係每年咧，即係總之我喺香港嘅時候，我每年咧都會拎翻出嚟睇嘅。但係幾時係拎翻出嚟睇咧？就唔係執嘢嘅時候，係每當我懷疑自己啊，究竟我應唔應該再繼續做電台啊？又或者心情低落啊，甚至係俾同事質疑嘅時候咧，我就會拎翻啲 新聞。一哥，你笑咩啊？ 咁如果你發現你唔適合做電台，咁你而家會點算？ 哇！你啲笑容真係好有鼓勵性啊！ 唔係因為真係㗎，我好個人化嘅啫，即係呢一個嘅行為。咁我嗱， 你睇嘅頻率會唔會真係好密先？ 唔多，一年一次啦，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哦。 我想知係咩事令到你會有呢種嘅即想法？ 突然之間質疑自己咧，係啦係啦。 咁有時候好有低落噶嘛，人都有係嘛，七情六欲嗰啲係嘛，喜怒哀樂都有嘅。 哇！你一年一次，其實作為一個電台工作者嚟講，一年一次都算係好嚴密噶啦，唔係好密集噶啦喎。 唔係因為對我哋嚴緊噶嘛，即係嚴緊你明唔明啊？ 哦，唔係嚴緊都唔係話考慮到要離開係嘛？ 我睇一睇啲聽眾嗰啲信嚟，取下暖攞翻啲暖陽啫，又唔好講到咁大，即 係 凡事唔好等我咁又。 係都做咗十幾廿年，萬一唔啱咁，係諗住跳行，即係跳槽定係點？ 唔係咁嗱，即係嗱，老老實實，你講呢樣嘢真係，其實真係冇辦法嘅。我想講，唔係，我就 即係睇完發現，我真係唔啱，不過冇辦法啦。 喂，真係喎，你嗱，你講翻喺香港嗱，而家講開又講啦，係咪？你香港你有幾多間電台可以俾你做啊？ 係， 即係如果你淨係覺得你自己係有一個做電台嘅一個能力， 係 而冇其他嘅能力嘅時候，咁你就真係除咗電台之外，你冇其他選擇，你去捆綁咗㗎咯喎。係 啊，我都唔係話跳唔出邊度，即係唔係即係行業。因為我意思話啊，有時即係做咗啊，究竟我係為咩而做啊？而啲一批嘅聽眾嘅信咧，係帶到俾我嘅一啲第一回憶啦。第二，其實有啲鼓勵説話就係可能係就住，譬如某啲啊，佢情緒上唔係咁好，又或者可能經歷過某啲嘢嘅時候咧，我哋做節目。而俾到一啲力量佢嘅時候咧，我要提翻自己，即係一定要做節目嘅原因係啲咩？即係聽眾嘅得益行先啦，我哋要即係究竟宣揚或者係帶動大家啲乜嘢啊？咁樣凡此種種，即係都我有係一個即係呢一個嘅習慣嘅。咁喺購物必須記嘅時候咧，我其實都帶咗啲過嚟啦，我冇帶曬，因為即係如果啲物件嘅排序咧，喺某啲嘢啊放喺香港先好。 因為我啲邊唔係太用得着啊嘛，有啲嘢咁樣。 都係三幾個嗰啲黃色嗰啲公民袋啫，都唔係好多啫嘛。你又分啲過去。 超重好驚㗎，好貴啊，幾百蚊㗎嘛。係 咩？ 咁即係當然中間都有帶咗啲過嚟嘅，即係好有力量嗰啲，某啲有力量嗰啲，即係聖誕卡啊嗰啲都有啦嚇。咁我中間咧，其實我係帶咗一幅畫過嚟。 哇！ 哇！ 你嚟噶？ 一幅系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问呢个问题啊？我哋已经营造到气氛好温暖噶，虽然真系好唔似。 系啊， 系点解会系咁样嘅？ 大家做个公平嘅对呢一幅画，即系啲手绘画嚟噶，诶，即系用啲简单啲。 系我形容一下俾大家听啦，好唔好啊？即系阿何亨咧就四眼仔咁样啦，就有少少长头发，一唔长唔短咁样啦，就掹住棵树嘅，后面咧就系一个海啦，咁个海嗰度就有一个少女系行紧落海游水嘅，仲着住件泳衣嘅添，咁跟住何亨就手攞住个相机啊。是不是相机？ 是，没错，相机。是相机。 那个意图是不是真的想偷窥那个女子啊？ 我觉得个概念上是有些不是那么好的。 是。 这幅手绘画那里还有架电单车在一个角落。 哦，是。我看不到，你刚刚遮住，不过不要紧，你继续讲。 是，有部电单车在那里。我想讲呢，其中这个的作品呢，其实它都带给我很多力量。因为其实阿勤你刚才的描述呢，就是我开咪的时候俾聽眾嘅一個印象， 哦， 即係當然佢畫呢幅畫嘅時候都有 social media 噶啦，即係都睇到你個樣子，個面相係點樣嘅。咁但係佢哋嘅印象就係又啱嘅，即係你頭先講啦。譬如點解會有個相機，但我又要挨喺棵樹後面，跟住有個即係好繽紛嘅小孩行緊落海咧。咁我覺得係一個佢哋俾我嘅印象。咁我就啊，從呢啲畫裏面，即係我都仲有兩幅啊。 你又笑咩啊，一哥？ 唔系啊，我想知嗰个泳衣女子同你嘅形象系 哦，佢笔记啊嘛， 我同你一样咯， 系啊， 笔记啊嘛， 哦，你加入咗何亨先系后一格噶咋？如果唔系轮到你笔记 啊，我就系本来冇笔记噶， 系啊，我从来都系行呢个路线噶啦， 冇，我系冇脚嘅雀仔嚟噶， 咪就系咯，喂， 睇出， 你知唔知何亨忍辱负重，后一格就你啊， 完全感受到嗰份诚意同体育精神， 好到你何亨。 咪就系咯，今日叫你一哥，你估我哋真系忍得少咩？ 咪就 系 咯，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咧，真系要好好记住，因为咧，其实真系科技可能啊，有好多嘢好方便啊，但系啲实体嘢咧，真系一攞翻出嚟咧，哇，个力量系非常之大。 但系我想问咧，佢画呢张画咧，佢有冇讲一啲，譬如点讲咧？即系佢个信里面佢有冇啲咩内容噶？有冇啲咩特别嘅内容噶？ 他叫我努力的，我记得我当时呢，他是我又去做那一种，即是啊，究竟譬如开咪为了啲咩呢咁样。 哦， 啊，究竟即是媒体上我哋工作应该要如何处理，都是有啲喺开咪嘅时候有对自己嘅有少少话，唔好话质疑啦，即是啊，究竟即是今时今日啦，我哋做电台节目主持啊，我哋應該用一個咩方向嚟令到大家開心啲咧？咁樣嗰啲，咁佢係因為聽到嗰啲説話咧，佢就即係將呢一幅畫就畫咗，跟住送咗俾我咁樣。咁我覺得啲力量係好大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多啲寫下信啦。即係呢個寫信同埋呢個咩事啊？ 你繼續，係。 唔係啊，真係唔係，有時咧，譬如睇完留言都好啦，好快沉，即係沉咗底噶嘛，即係你又有新嘅嘢 post 或者 係 新嘢咧， 係啊， 咁啊，所以我覺得舊物咧有好多嘢，尤其是係我哋比較特別啲做，即係電台節目主持同聽眾呢一份關係咧，係要好好咁樣記錄咗落嚟嘅， 係。 好啦， 有人留言， 不如我想送翻首歌俾你，即系感动。 有人留言，你可唔可以po 你啱啱嗰幅画出嚟啊？ 系啊，你影低 po 出嚟，因为咧，我一路听阿何亨咁样讲咧， 我一路觉得佢好似讲紧个推背图啊。 唔系，我系完全想唔通，点解阿何亨讲紧啊？我哋其实而家我哋做电台，即系应该要俾听众一啲乜嘢咧？咁然之后就等于呢一张画，我系。兩樣嘢我係未能夠將佢楞得埋一齊啊，因為張畫實在太繽紛啦。 所以大家都不妨咩啦，阿何亨影咗张相之后咧，你放出嚟，咁等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咧就望下，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将你嗰番说话同埋呢一张画嘅内容楞埋啦，好嘛？ 系， 系啊。咁系咪去高啊，何亨？ 去咗歌先啦，系啊，唔使等噶，一有时啲嘢。 今日何亨嘅 delay 都相当之严重。 借千金高山去地狱去又何憾，为知心牺牲又何憾，为骄华甘心否寸心，血泪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独恨魂，生死怎过问，笑有 先讲一讲首歌的歌名啊，唔该。 秋官啊，晴雨意值千金啊。 陆小凤啊。喂，唔系，我想讲咧，即系其实。 我都未讲陆小凤。 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喂，其实咧，点讲咧？即系我哋咧，其实到而家虽然呢个唔系一个写信嘅年代啦，又或者系写信已经系渐渐地被大家遗忘嘅年代啦，咁但系咧。即係經我哋呼籲之後咧，有好多聽眾咧都會寫卡俾我哋啊，到而家都仲有嘅。咁當然就係即係好感謝啦。但係咧，即係古往今來收到咁多嘅信咧，我又唔係每一封都會回。所以咧，我之前喺日本嘅時候咧，我係特登嘅，我係咧臨飛之前咧，我係即係集低咗好多啲聽眾，有一啲咧佢有啲回郵地址我寫低咗啦。跟住我就呼籲佢哋喂邊個想要 postcard 啊？咁跟住我就特登係我諗我記咗。三十零四十張到咯，係啊，咁就希望好似即係幫你哋啊積福啊，寄翻啲 postcard 俾啲聽眾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场地单车港队代表李思颖在十五运会女子全能赛夺金，个人今届全运会获得第三面金牌。李思颖赛后表示心情激动，曾经有一刻以为会输，承认自己有不足，会继续努力。他说今年训练量增加好多，感谢香港人的支持和教练团队，这块金牌很重要。他又说很多师兄师姐已经退下来，今届自己担任要获得成绩的位置，因此很大压力。幸好做到要做的事，最重要是相信自己的心态。十五运会港队女飞鱼何诗蓓接连在五十米蛙泳和五十米自由泳两个项目获得铜牌，以两金两铜完成自己首次全运会赛事。何诗蓓在赛后话未试过两项比赛的时间相隔咁近，由第二场五十米自由泳的时候仍然未休息足够，形容是挑战自己的机会，好开心能够获得两面铜牌。两个项目都不是主项，其他选手亦都好犀利，好满意能够挑战自己的心理和体力。 他说幸好赛前和教练有好好的计划，教练在完成第一项决赛之后马上递上毛巾和水等，自己在调整方面亦都做得不错。总结本届赛事成绩，何思培说感到开心，但是这几日专心比赛，没有特别想怎样庆祝，明日回港之后亦都会继续训练。水务署表示，继续跟进太古城的食水情况，陆续完成水标和水缸清洗工作。厨房联同屋苑物业管理公司已经在今日清晨完成清洗受影响14座大厦的地下食水储水缸，以及当中6座的天台食水储水缸，亦都已经安排听朝繁忙用水时间之后清洗余下8座的食水缸，预计听朝完成。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即使前日已经立刻修复破损的滤网，但是仍然需要冲洗大厦的食水缸，以有效去除被扬起的沉积物。水务署话，亦都派员上门家访检查冲洗水标之后的实际水质情况，并且聆听住户的意见，得知供水水质已经有改善。随着陆续完成清洗大厦水缸以及冲洗水标之后，食水出现黑点的情况将会明显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天气显著转凉，有一两阵微雨，气温由午夜最高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听晚市区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间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星期三同四，市区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寒冷。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日间非常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私隐专员公署完成视察两间教育机构的个人资料系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一般来讲，教育机构的资源也都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是特别希望是通过这次视察呢，就可以再帮一帮他们，给多些建议他们怎样去提升他们那个资讯安全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的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主持何铿、梁礼勤。 一个。 做咩啫，一哥？ 我等紧你开始啊嘛。 点解要等我开始啫？ 因为话呢一 part 你嚟先啊嘛。 唔系，咁啊何亨接都得嘅啫，呢咪冇默契咯。 有冇问题喎？系嘛？冇问题喎。 咁嘅我补充多少少啊。我咧头先咪话即系帮你哋积福啊。 系系。 寄咗啲postcard 翻嚟俾即系部分听众啦，即系我攞到地址嘅听众啦，咁样。咁咧我寄咗两次嘅，第一次咧就系、是、我旧年年尾咧，咁我就去飞咗一转几日嘅，就系、是、去德岛啊。得到大阪咁上下嗰啲地方啦， 得到得唔到？ 得到得唔到？系啦，咁咧就得到寄咗一浸啦，费事彩你。然之后咧，喺大阪又寄咗一浸咁啦。咁然后咧，到我啱啱年头去京都嘅时候咧，我系冇通知到大家我会寄嘅。咁所以咧，我又攞翻相同嗰几廿个地址咧，咁喺一个冇经过通知大家嘅情况之下咧，我寄咗。 系。 咁咧，即喺嗰下咧，其實我真係覺得，除咗係令到大家積翻啲福，因為我哋其實成日都收好多呢啲恩惠咧，你唔豪翻啲出嚟，我好驚跟住之後嗰啲時間好難過，你明唔明啊？ 係咪？ 冇錯啦，冇錯，真係 有借有還啊嘛，上等人。 唔係因為其實都係祝福嚟噶嘛，係咪？咁咧跟住咧，我每一次一路寫嘅時候咧，雖然好攰。即系 postcard 好似细细张咁啦，咁但系咧，你真系要谂写啲咩咧，咁都系需要一啲时间，同埋真系会攰喎。原来 写咗几多张啊？ 我谂四十零五十啦，系啦，即系每一次啦 ，total 叫做寄咗两次， 即 系 加埋差唔多可能 100度啦，大概啦，系啦咁样。咁但系咧， 邮局嗰度写晒去噶嘛？邮局写晒，跟住即刻寄噶啦。 喺屋企写啊，因为咧我希望我唔可以，即系我觉得我冇理由净系写人哋个地址。人哋個名字，跟住 enjoy 咁，然之後寫自己個名字就算噶嘛，即係點都要加兩句嘢落去嘅。咁我就 收下溜稱好好聽。 又冇嘅，咁即係但係就算咧點樣 hea 都好咧，嗰兩句嘢都好似係咪叫做有少少嘢？ 要有啲心思， 比較有意思啲。 即係例如投入選舉，共創未來咁樣。 十月七號記得去投票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係要搞。 多咗，係 多咗。唔係，幫手呼籲下啫。 喂，咁就要搞啦。咁同埋即係都試過有一啲幾得意嘅感覺係咩咧？就係你攞去寄嘅時候咧，你就會收到唔同嘅郵差叔叔或者女郵差叔叔嘅一啲 feedback 係唔同，即係我發現咧喺住宅區嗱，即係譬如講京都先啦，咁呢個地方咧就有好多地方都係啲遊客區嘅，咁我試過喺遊客區嗰度寄咧，咁咧嗰啲嘅女郵差叔叔咧嘅笑容係冇咁多嘅，但係喺屋企附近即係住宅區附近嗰啲。佢哋好 nice， 即系咩都同你做晒咁。而有一次咧系咁样嘅，因为咧我要寄两张咧就系俾另外一啲朋友咁样啦。跟住我就去咗一间总局嗰度寄。 系。 咁跟住咧，嗰位男邮差叔叔嚟嘅，佢就突然间问我，佢话你想唔想要一个特别啲嘅印啊？咁样。咁我话咩叫特别啲嘅印咧？咁佢就俾咗张图我睇。好靚喎，即係同平時嗰啲淨係印咗 日期啊 ，Kyoto 係啦，跟住一個日期係唔同嘅，佢係有個日本嘅女仔著住和服，跟住有啲櫻花， 係Sakura， 係啊，哇，好勁啊一個，咁有曬呢啲嘢，咁我覺得嗰個印好靚，同埋好大隻，即係嗰個郵戳啦，所謂，咁跟住哇，即係原來係即係個 service 係可以， 但唔使加錢嘅， 唔使噶。系啊，咁所以我覺得 唔係加五英啊， 因為我最近即係題外話睇到一樣嘢，即係例如啲人話某某地方即係好似日本韓國食嘢好中意加芝士，係啊，日本好中意加紫菜咁樣啦，香港中意加咩？中意加芝 哦。 哦，真係 真係好鬼衰。anyway， 咁即係會有呢啲，即係喺個寄嘅過程裡面咧，其實唔單止係話啊，我俾翻一啲，即係我收咗好多祝福啦，咁我俾翻啲祝福出嚟，我好開心之外咧，其實即係你寄信都係幾好玩嘅一件事咯，我覺得，即係你會有唔同感受嘅。咁好啦，即係講到信咧嚇。咁我諗相信大家咧都好細個嘅時候都會有寫信啦。你記唔記得你幾時開始寫信寄俾人啊？ 细个小学写最多咯， 系啦，一蚊解救要写信啦。其实你写信嘅对象系俾边个先？ 有同學㗎，即係可能係因為細個嗰陣時咧，唔識太多善用自己啲情緒啊，如何表達啊嗰啲咧，都用咗封信嚟去表達啲啊。其實咧，我發覺你啊嗰陣時咧咁樣做咧係啱嘅，又或者唔啱嘅咁樣，就去表達啲心跡咯。 咁 有㗎， 你係寫低咗之後，你係寄去佢屋企啊，定係？親手俾佢啊，定係擺佢櫃桶啊？ 有放低喺佢嘅櫃桶，有寄去嘅。尤其是係有啲同學咧，可能係轉咗區啊，轉咗區，又或者可能又移民喎。咁我因為我小學嘅時候都有啲朋友仔移民，咁我開始寫信咯，即係真係嗰個寫信係一路寫，同埋你平時用文字表達或者講出嚟咧係唔識嘅，細個嘅時候，即係唔識咁。即係唔好話包裝啦，啊點樣會講得好啲咧咁樣？咁寫信咧係有一種寫完，我仲要係嗰陣時寫信咧，我係揾鉛筆寫先噶。 係，跟住就填翻啲鉛字筆落去，擦咗啲鉛筆啊嘛。 想塗改型啊，係啊，揾係啊，揾鉛筆寫，寫完之後咧，我睇翻兩次咧，我先敢記嘅。 係。 細個嘅時候， 因為咧，我好記得我第一次收到信嗰種感覺嘅，係因為哦，原來寄信真係收到嘅，即係因為你好奇怪噶嘛，你 哇你啲下好笑啊近喎你，哦 係啊， 唔係， 所以我唔理佢咯， 唔係冇真係冇呢下真係冇， 唔係阿一哥冇童真嘅算啦，好細個已經好成熟噶，你明唔明？ 呢下真係冇，頭半個鐘嗰啲有啊，啱啱過去半個鐘嗰啲有嘅，呢下真係冇， 因為咧我覺得成件事。好 amazing 係咩咧？即係你唔係屋企成日間中都會收到咩電費單啊咁嗰啲嘢噶嘛？咁但係咧我發覺啊，原來有一個同學仔，佢寫咗封信，貼咗個郵票，掉咗落個郵筒嗰度，跟住兩日之後，啊，即係喺我屋企個信箱嗰度出現。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原來係真嘅喎，咁啦，唔知點解係呢個感覺好強烈嘅，喂，咁但係你細個你真係唔知咁，啊，原來收到㗎咁樣，咁好興奮啊！但其實那個同學係坐你隔離嘅啫嘛，佢直接俾你咪得咯，但係硬係要玩寄信啦。咁好啦，玩下玩下就玩啲咩咧？就開始興起一樣嘢咧，就係、是、有啲比我哋大嘅嗰啲，即係可能係同學仔或者街坊嘅哥哥， 嗯， 佢哋開始玩 pen friend 啦， 哦， 即係嗰啲筆友嗰啲咧，就話哦可以咧就學英文嘅，咁你可以寫信咧去嗰啲外國嗰度咧有 pen friend 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就由於嗰啲大哥哥話有 pen friend 嘅關係咧，咁我哋咧就開始學啦。究竟點樣可以有 pen friend 咧？ 嗯、 最後咧我咧就應該係寫咗信去某一個組織啊。 哦， 於是咧佢就寄翻一封信嚟俾我咧、 哦， 就 係咧Your pen friend 唔係啊，佢呢封信係話俾我聽，唔知點樣係可以攞到就你就已經成為咗佢組織嘅一份子，你就可以喺裡面咧就揀你嘅 pen friend、 哦、 就寄俾佢啦咁樣。咁我有一日咧我就 即係最早嘅交友 apps 嚟喎，交友平台 冇錯可以咁講，係啦，仲係要交 有冇得揀嘅 朋友。嗱，我唔知裏面 啊有冇得揀，我就係要同女仔配咁樣，十八歲以上咁樣， 唔需要咁 detail 嘅，因為嗰陣冇你咁成熟嘅、 啊， 即係純粹真係想揾個朋友識下咁樣。 唔係交友啊，一唔係交友、啊。 係啊，係 pen friend。 你唔應該答佢係係啊 pen friend。 唔 係 啊，你唔講交友，佢唔明㗎，你明唔明啊？佢已經離開咗嗰個階段，佢冇從來冇出現過喺佢人生。OK， 咁好啦，咁我收到呢一封嘢啦。咁第一樣嘢震撼我嘅係咩？即係當我揾翻出嚟嘅時候，就係、是、首先我記得我收到，但我最後咧我都係冇揾到 pen friend 嘅。 係 係因為咧你要寫英文咧，就開始覺得、哦、哎呀死啦，英文我唔識嘅喎，咁點咧 ？D 啊，唔知乜嘢，跟住之後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bye 咁樣嘅啫， 淨 係 your sincerely 定係 your faithfully 都唔識分啦。 因為呢個真係小學嘅時候，其實你真係唔識噶嘛。咁咧第一樣嘢我記得嘅就係、是、啊，我從來都冇喺裡面揾過 pen friend 啦。第二件事係咩咧？我突然間望到啊，原來咧我嗰陣咧 記錯， 唔係啊，真係我屋企地址嚟嘅。原來咧我嗰陣咧自稱我個名叫做 Jessica Leung 啊。佢呢封信系俾 Jessica Leung 噶，咁我就喺度谂，点解我会 你阿哥噶？ 唔系啊，点解我会叫做 Jessica 咧？我谂咗好耐，我最都记得我以前小学有个同学咧， 唔係啊，因為我最初我咪叫 Helen 嘅，你記唔記得？ 係啊 係啊 ，Helen 姐嘛。 因為咧，我應該係一年，唔係唔知一年班定二年班嗰陣，咁咧圍村嗰啲兄弟咧就話：，不如我哋玩改英文名啦咁。咁同我好 friend 嗰個街坊咧，佢改咗自己個名叫 Angel 啊。 哦。 跟住我問：，咁我改咩名好啊？咁啊，咁然之後，唔係啊，佢就喺個有個表咁樣嘅。 Angel 跟 住有個表咁咧，我哋唯一係識讀嘅就係 Helen 啊。係。係啦，咁佢。不如你叫 Helen 啦，咁所以我嗰陣咧曾經有段時間叫咗自己做 Helen， 跟住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唔係 Helen 嘅咧？咁我就醒起咧，我有個同學咧，佢話自己叫做 Jessica， 咁我覺得咦 Helen、哦、Jessica 個名字多個音喎，咁我就偷咗個同學個名字，就叫咗自己做 Jessica 啦。 哦，即係唔係嗰啲唔可以用真名玩交友 Apps 嘅，唔係即係交友平台嘅concept 嚟嘅。 我其實我都唔知， 唔 係啊嗱，佢裡面咧有好多英文嘅，即係佢咧呢封信裡面係有好多唔同嘅嘢，你隨便睇啊。因為我其實我都冇特別研究佢裡面究竟發生咩事。 哦， 係啦，總之成封信我收到之後，我覺得好開心。 分芬蘭喎，即係芬， 即 係 可能啊，可能佢就係分咗一個芬蘭嘅人俾我，咁就我可以。根據呢個地址就同一個芬蘭嘅朋友做朋友啩，我估。 唔係佢呢個嗱，如果我就咁睇，應該呢個組織 係 嚟自芬蘭嘅 International 乜乜 Service 咁樣嘅。 應該係 U Service。 唔係咁，我費事讀佢嘅名字出嚟啦。 我 哋讀咗啦已經。咁因為佢隔離呢，其實我而家手上呢份係一張 application form 嚟噶嘛。 哦，係，我都唔知係咩嚟㗎，其實。 Kindly fill in number of 唔識讀咯，跟住已經係啦。跟住之後係咯，要填好多嘢 啊！係啊，所以總之去到最尾，我記得我自己係從來都冇同外國嘅人係有任何嘅書信聯繫嘅。咁但係咧，好中意嘅就係呢一封信嘅。 原來要俾錢 嘅 喎， 要俾錢嘅咩？ 要俾錢啊！ 係咩？幾多錢啊？ 阿 Ringing 阿 Pan Fan 係要佢嗰陣時啊，七毫子美金啊， 七毫子美金即係幾錢啊？七百五個幾喎， 五個幾係 啊， 嚇好少，好貴喎，對一個小學生嚟講，五個幾喎。以前我嗰個年代 要俾錢就唔真誠噶啦，嗰啲交友。 以前我嗰個年代五蚊啊，紙幣嚟噶，你咁講笑啊，好貴啊！啊，我總之我唔記得咗點解我最後我都係冇寄啦。咁跟住，但係呢個信封我覺得好靚嘅，即係有個哈哈笑嘅圖案啦。咁然之後咧，佢上面咧係寫住啊 ，Pen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哦， 即系笔友遍布全球，即系几有意思。 呢个先系个关键，呢个系关键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你知唔知道？即系朋友以外咧，即系 pen friend 啦。即系当然你话啊，其他语言可能唔系掌握得咁好啦。 嗯， 但系其实即系笔友嗰个最关键同埋最好嘅地方就系咩咧？其实即系可能世界唔知系边个角落有个朋友啊，同你联系，而我嚟俾你诉心声倾偈。 系、哦。 即係好多時咧，而家其實大家傾偈都話，我要揾啲唔識我嘅，即係唔係喺自己嘅圈子工作又好，生活圈又好唔識嘅咁樣，係特別講得暢快，同埋咧嗰份嘅關係咧係獨有嘅。 係，咁但係都要講到至得㗎，即係嗰啲嗰啲英文人，真係我哋呢啲叫盲字都唔識多個，好難教啊！一個信 到咩？佢呢度角落頭有一份嘅notes嘅，就寫住係1984年嘅五月嘅咯。 哦，係，咁跟住咧， 咁就嚟自 Finland 就同佢講要交錢，就係呢張 form 啦。 即係佢叫我交錢，係 啦，五個半，係啦，港紙五個半。咁跟住之後咧，佢呢度有份咧，有一張咧係説明書嚟， 雲吉啊，寄咗出去嗰啲冇翻嚟，雲吉。 佢有説明。 Jessica 啦， 雲吉。 Jessica， 我 係。跟住之後有牽涉on letter writing 喎，即係教你點樣寫封信。 哦， 係 咩？咁好嘅。 係啦，喺你第一封信咧，你應該要提向你嘅筆友提供一啲關於你嘅嘢，同埋揾一啲關於佢嘅嘢。但係高 easy 就唔好將所有嘢都擺上去。 哦。 例如就唔好太過 factual。即係唔好太過將啲事實 陳述，事實係陳述， 即係例如我今年12歲2個月， 我銀行户口有362蚊嗰啲， 係啦， 咁 但係 號碼659， 咁啊，但係可以講下關於你嘅一啲住緊嘅地方啊， 所見所聞 啊，關於你屋企人啊等等嘅嘢， 哦， 係啦。咁啊！ 哦，原來有咁多嘢我都 miss 咗，幾十年後先知喎。 跟住問係啦，同埋記得問一啲有智 慧，連個內容都冇提。 記得要問一啲有智慧嘅問題咯。 有智慧嘅問題即係咩啊 ？Ask intelligent question。 哦，聰明嘅問題。 係啦，即係咁啊 ，make sure you ask one or two。 係。 咁人哋係可以問翻你轉頭嘅。 哦，即係唔好問完之後冇嘢翻轉頭。係 啦， 唔 係、 哦、 最多問一兩條啊。 哦， 問太多嘢，太多問題唔係一個好嘅開始咁樣。佢、 哦、 total 有十個牽使喎。 係啊，講嚟聽下好喎、啊。 係啊 ，finally。 最後。 最後，永遠講一啲關於你嘅感受。 係。 If you think you will not be offended。Don't pretend thing， 我睇唔明啦啲英文開始，總之都係教你點樣即係叫做 即係唔好冒犯人，又唔好俾人冒犯你。 抒發即係如果你覺得好唔開心嘅話，你都要講出聲咁樣咯。 哦， 係啦，咁啊當然亦都可以畫下畫啊、剩啊咁樣嘅，佢都有提供呢啲方法，都係一個幾好嘅書信傳遞咯。佢話可以將你見到嘅嗰啲 newspaper 剪落嚟。然後就即寄過去咁樣嘅，係啦，即將報紙雜誌剪過去咯。 咦，咁其實雖然佢要收你幾多錢美金話、啊、七毫子啊？ 七毫子五個半港紙嗰度寫到明。 係啦，咁但係其實咁佢都有幾多 hints 教你點樣去同別人溝通 喎、 啊？係 啊，呢、這個嚟自芬蘭嘅呢個組織啊。 哦，啊而家唔知仲有冇㗎啦？係啊，我 你試下咯，交友、 啊、用翻 Jessica Lang 再寄過去啊！你話 係喎，真係寫住 hints 喎，咁大個字我到而家先睇到。 遲收，你話遲收咗。 喂、哎，幾好喎、啊！即系迟收咗， 八几年， 八几年， 即系八四年寄噶。 我谂系啩，佢呢度咧，佢个信封冇邮戳，所以我都唔知道。 系系嗰个信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张 form 入边上面就写住五月份，即系1984年嘅五月份咁样嘅。 系啦，但系咧，但系我想讲系咩咧？即系其实咧，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咧，呢封咧系嚟自外国嘅信嚟噶嘛？ 系芬兰寄过嚟噶。 系啦，咁系我人生里面第一封。外國人寄俾我嘅信添嘅信，雖然我唔知道佢係邊個，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咧係好 keep 到而家喎， 好珍貴。但嗱，係咪靚仔先？ 靚仔， 我 keep 嘢係咪 keep 得好靚仔先？係 係 係啦，只不過係擺埋一邊冇睇啫。係啦，咁同埋咧，其實 Jessica， 不如你再回翻封信啦， 回俾邊個？ 當年你個童心， 唔係啊， 幾年？ 但係我驚咧，可能呢個組織已經冇咗。 哦，揾下先，揾下先。 其實真係未必仲有喎，因為你知 唔係？但係你寄呢封信嘅意義好重大啊嘛。 係啊， 係咁，但係 有冇唔緊要啊？ 咁不如你幫我寄啊！你嗰度近啲，七毫子美金對阿何生嚟講係算得係啲咩啊？係咪先？ 而家可能係咪唔止㗎？而家寄唔到。 唔係，同埋咧，即係因為咧，我喺呢個信封裏面咧，除咗有呢堆信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嘢擺咗落去。咁我相信咧，對於我嚟講咧，可能呢一啲嘢咧係好重要㗎。係啲乜嘢咧？首先第一個係近藤真彦嘅一張相。咁呢張相咧，應該就係咧，可能係當年睇《玉郎漫畫》嘅時候咧，換定係唔知點樣嘅。總之有一張近藤真彦嘅相啦。有一張中心名菜的剪報啦，同埋有一張松田聖子的相嘅，我竟然將咧呢三個緋聞男女撈埋一齊，即係當年。 你本來諗住寄嘅，你諗住放落係寄 嘅。唔係，我估呢啲唔係，其實呢啲咧應該都係我自己最寶貴嘅一啲嘢嚟嘅，喺呢個叫小學嘅階段係啦。咁既然咁重要，就擺埋一齊啦。咁所以我咧尋晚。定前晚咧揾翻呢個信封出嚟嘅時候咧，我竟然喺裏面就係發現都有呢三張相，咁所以我就覺得、哦、啊，即係乜嘢青春都翻曬嚟啦，就係、是、咁樣咯。 哇！ 係啊， 你而家應該做個儀式，將首先我覺得你真係我建議你寄啊， 點三支香咁喺度供奉啊嘛。 我而家上網睇資料，我上網睇資料咧就1952年就成立嘅，就啱啱呢個 IYS 啊，即 係呢個組織 International Youth Service 啊。咁如果根據網上資料啊，根據網上資料咧，就應該喺2008年咧已經 closed 啦。 哦， 係啦，咁有啲人就寫佢就話佢有一個曾經係嚟自 Singaporean 同埋 Canadian 啊，即係新加坡同埋 加拿大人 做咗34年嘅筆友朋友咯。 哇，咁堅啊！ 係啊。 哦，呢、這個就係、 是、改變一生㗎， 冇錯啦，嚟啊！ 係啊。 嗱，呢啲都係即係少女情懷啦，係咪？ 用翻隊長嗰句啊，可以拍到噶，其實呢個故仔。 我真係好想拍呢個故仔。阿豪啊，好嘢！呢、這個後抽啊，真係一流啊！ 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10年从未觉得太乏味，深信最后收得到答复。 我在你十八秒钟看看信。如果你认同人士有需要做梦，给我寄赠签名的信封，只要一封。继续被动来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用，情愿不怕面红，顽强地进攻，争取你认同。才年年月月晚晚朝朝暮暮。 見到有聽眾話咧要 po 出嚟睇，咁我就影咗啦。大家見到咧雞腩大個字寫住 Jessica Leung 啦，咁同埋咧裡面咧就 你有借地址噶嘛？ 冇嗰、那個舊地址嚟嘅，唔使嘅，係啦。咁咧跟住咧就有March 嘅露點相啦。 是 有一张走晒色的松田圣子飘啊飘啊 lips 啦，同埋有一个名菜的在那个叫什么 珍贵啊， 那些周刊那里剪出来的。 我都即刻找一下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笔友的一些平台咯。 有没有啊？ 我发现有些 apps 是提供找笔友的方法都。 是吗？你又想找？ 不是，我都想即书信同人家联络 一 下。 你都是 一 个才子来的，我知道我明白的。好啦，够啦。 就是、這樣 好啦，冇嘢啦，拜 拜。